朝鲜西海沿岸海图漏洼地与候鸟保护管理民族讨论会12号在平壤的人民大学习堂举行。参加讨论会的有国土环境保护省、朝鲜自然保护联盟中央委员会等省中央机关各科研机关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东亚大洋洲候鸟迁移途径合作组织和德国汉斯·寨德尔财团的成员。会上发言者强调了，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候鸟保护工作中，要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还对有助于候鸟栖息的我国西海沿岸海图漏洼地做了解释。